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隋朝在开办科举考试以前，这在朝为官的人多半都是被人推举的，或者是世袭下来的头衔。您要是一个草根级的人物，既没背景也没有权势，要想凭借自己的本事出人头地，那简直太难了。昨天咱们说的这位陶侃就是这么一位。别看从小受他母亲教育，无论是人性啊还是性格呀，都受人赞誉，可是他的人生奋斗经历那真是难上加难呐。从小的家境贫寒并没有磨灭他对人生的憧憬，母亲的谆谆教诲影响了他的一生，从一个无人知道的下等人奋斗到掌管军队的首领，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一个小人物的奋斗奇迹，下集。陶侃被他第一任上级领导推荐，从庐江这个小地方去了洛阳，做了一个小官。按理说这是一个大好机会，洛阳城大呀，更容易和上层社会打交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可是这机会虽然多了，但陶侃要面临的困难也就更大了。咱们昨天也说了，自从西晋灭了吴国，陶侃这样的江东士族就被视为是低等公民，叫亡国之余，言外之意就是已经灭亡的国家留下的后代。早先在庐江啊，虽然地方小，这种歧视也有，但毕竟人少的地方是非就少，陶侃受的委屈还不算太多，再加上陶侃这人甭管对朋友还是对同事，那都是掏心窝的那种，所以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并没有磨灭掉陶侃奋斗的信心。然而到了洛阳，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洛阳您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问问，没准就是哪个贵族哪个皇室后代。所以对于陶侃来讲，洛阳虽说是个大城市，可是就他这种身份很容易影响到他前途的发展。陶侃也明白自己这寒门出身的背景无论到哪儿他是改变不了的，既然人都来了，总得在官场上拼搏呀，要不然怎么对得起在老家的母亲呢？怎么对得起领导的推荐呢？这陶侃想来想去，最后发现像他这样的人若想在官场上站住脚跟，就必须有靠山。陶侃所谓的靠山就是那些士族大户，但本来这样的人呢就瞧不起陶侃，您就可想而知这陶侃要想赢得别人的好感得多难。陶侃放眼望去，就把这第一个投靠对象定在了司空张华身上。陶侃为什么找他呢？首先一个，张华这人呢 在朝廷里头算是一好人缘好脾气，所以陶侃就觉得从他入手估计啊还容易点。再有一个司空，那可是正一品的大官啊，专门负责建筑工程啊，制造车服器械呀，监督手工业和奴隶的官职，手里头有实权，所以有一天要是能让他保举自己，这靠山肯定没问题。人选一定，陶侃就开始行动上了，打听好张华的家庭住址，拎着礼品就上门拜访了。您可能得说了，说这不就是溜须拍马拉关系吗？其实如果您这么理解呀，也没错，只不过您想想，西晋那个时候没有科举考试，像陶侃这样有能力有眼光的人才，就是因为没有家庭背景，所以没法当官。如果他不这样，谁能知道陶侃是谁呀？否则他这辈子的奋斗理想就算泡汤了。就看陶侃来到张华家门口，敲过门之后，一个管家门分左右把门打开了。陶侃赶紧说，在下陶侃是从庐江调到洛阳的，这次特地前来探望张华张大人，麻烦管家您帮我通报一声。这管家上下打量了一番陶侃，瞧陶侃这个人呢，穿着打扮虽然不像什么大户人家的人，但却斯斯文文的，挺有礼貌，应了陶侃一句，转身就进去通报了。张华不是不知道陶侃这人，只不过陶侃的官职实在是太小了，小到根本不用把他当回事儿。再有，陶侃的出身不是什么秘密，调到洛阳的时候一交履历表全都知道了，所以一听管家说陶侃来见张华呀，就老大不高兴，心说你没事见我干什么呀，我也用不着你这样的来拜访我呀。结果呢，就让管家给回了。陶侃头一回吃了一个闭门羹，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就让人家给轰回来了。这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啊，心里指不定怎么失望，可陶侃没有，他就知道自己这回求见张华头一回能见着，那才算新鲜的。要想得到张大人的赏识，他必须得坚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就这样，陶侃接二连三的去张华家拜访，滴水穿石啊。张华慢慢也觉得陶侃这人呢，并不像早先想的那样出身寒门只会拉关系。结果陶侃在洛阳的第一步算是成功迈出去了，不光得到了张华的垂青，还被张华推举为郎中。咱们总说万事开头难，不过这话要是放在陶侃身上可就不太合适了，像他这样的得说事事都难呐。陶侃的才华虽然慢慢的被大家发现了，可就这出身的问题真成了他的绊脚石了。像张华这样只看重才华不介意身份的毕竟是少数，所以别看所有人都知道你陶侃有能耐，可就是没人看得起你，就是没人重用你。不光如此啊，身边那些同事还老时不常的冷嘲热讽，弄得陶侃心里别提多委屈了。有一回，朝中的一个大臣打算和陶侃一块去拜访中书郎顾荣，这本来是好事儿啊，一来陶侃这人本来懂礼貌，对于同事之间呢也都是以礼相待，二来有人愿意跟他走得近点啊，这也证明大家慢慢接受他了，所以陶侃挺高兴的。可是到了顾荣家里头，这场面就没那么和谐了。当时去顾荣家拜访的除了陶侃他们以外，还有一个士族子弟，这人一看怎么着，你陶侃也来拜访顾荣来了？这话呀是话里带话，阴阳怪气。哟，你们来拜访顾大人可以呀，这怎么还带着陶侃呢？你们现在怎么都和这样人混在一块儿了？你不怕掉价啊？当着一群人的面啊，陶侃这气受的连身边的人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了。陶侃呢忍辱负重，他知道和这些人掰扯根本没这个必要，他要做的不是和小人打架， 而是要出人头地，只有这样他才能让别人对他另眼相看。像这样的事儿在陶侃身上不能说天天有吧，反正啊他总赶上，而且不光受这些人的挤兑，就连有人推荐他的才华让他有所发展都遭到这些人的排挤。陶侃在洛阳坚持了得有五六年的时间，可到最后无论他怎么努力就是毫无进展。再有西晋那会儿正处于内乱最紧张的时候，洛阳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好多朝中大臣一看这地方不安全，全都想办法回老家了。陶侃也意识到了，在洛阳要想出人头地太难了，必须得到新的地方寻求发展。那个时候陶侃已经40多岁了，从洛阳出来以后他到了荆州南部担任了一个小小的县令，本以为自己这辈子算是没什么希望了。然而就在陶侃准备放弃的时候，西晋的战乱给了陶侃新的机会。忠言逆耳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可是要有人天天对您挑毛病，您什么感受呢？这种工作相当危险，可最后他愣让一个皇上对他惧怕三分。明马阿龙和您话说天下，专给皇上挑毛病的大臣上集。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不过这也正为陶侃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天好的机遇。当时荆州刺史刘弘负责率军镇压张昌的起义军，正是需要人才需要帮手的时候。陶侃虽说只是一个小县令，可是他的才华刘弘早就听说了，于是特意把陶侃叫来让他协助自己镇压起义军。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遇，陶侃等了40多年呢，就算是豁出命去也要让大伙认可他的能力。多年的积累和出众的才华让陶侃在战乱年代一下就成了西晋的救命稻草。陶侃的努力也没白费，从早先那个一无所有要靠母亲剪头发换钱招待客人的普通人，一步步走到县令，最后愣是代替了刘弘做了荆州刺史，权倾一方。这个时候陶侃可以扬眉吐气了，再也没有人会因为他出身寒门瞧不起他了，所有人见到他的时候都是恭恭敬敬，全都佩服他的能力。陶侃可得说是今非昔比了，早先受了多少委屈受了多少苦才换来今天的成绩啊！如果他真是张扬一点排挤一下早先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人也不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事儿。不过陶侃可不是人一阔脸就变的性格，拥有了这些成绩之后他反而做事更加小心谨慎更低调了。按理说像陶侃这样的武将一般都会是性格比较粗犷做事考虑比较少的人，可是陶侃是一个例外。别看天天带兵在外打仗，可甭管大事小情他都会从长计议，做一个长远的计划。再有别的将领要是领兵打仗胜利归来之后向来都是按照军衔来分赏，可是陶侃呢打小穷苦人家出身，他受过那种不公平的待遇，所以只要他的部队打了胜仗凯旋归来他从来不拿一分一毫，只要是冲锋陷阵的将士甭管官职大小全都有份儿。人怕出名猪怕壮，陶侃这边战绩不断增加，可就引来了其他人的嫉妒。当时西晋的大贵族王敦整天瞧着陶侃不顺眼，为了削减陶侃的军事实力愣是把陶侃派到了偏远的广州去任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 广州那会儿离京城比较远，所以说无论在广州的官职有多大，实际上啊都是一个闲职。好多在广州任职的官员全把这个地方当成了养老的最佳选择，没事儿干呢。而对于陶侃呢，他的心思可没那么简单，他天天琢磨怎么才能东山再起。为了不让自己意志消沉，陶侃愣是想出了一办法。干什么呢？他每天呢不是没事干吗，就一大早起床，从这院里头往屋里搬砖，一搬呢就是100来块，等到晚上了，趁着天黑之前再把这100块砖呢给搬出院里去。好多人纳闷了，以为陶侃是闲出毛病来了，就问他，陶大人，您那天天的屋里屋外搬砖玩，您要干什么呀？这锻炼身体反而多着呢，您别老跟板砖较劲呢。陶侃知道人家肯定在背后笑话他，可他却有自己的道理。哎呀，大伙都在准备恢复中原，可是现在我的生活却如此安逸，我怕以后难当大事啊，所以我要不断的上进，就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结果您还别说，陶侃这招搬砖上进一下就让他在广州出名了。别看陶侃这会儿已经不愁吃不愁穿了，可是他这人从小就没过过好日子，老母亲又教育他做人要勤俭节约，所以这吃喝玩乐呀他是样样不沾，生活方面呢也极为节俭。在其他大臣眼里头，他陶侃就是一老农民。有一回工人在造战船的时候留下了很多木屑和竹子头，这些东西都是下脚料，本打算扫扫啊给搓了就完事儿了，可谁成想这些东西啊让陶侃看见了，他心疼啊，就下令让工人把这些木屑跟这竹子头啊全收好了。当时很多人私底下就琢磨，您说咱这陶大人是不是忒抠门了，这破玩意儿要他干什么使啊，还得费劲巴拉收拾。哪知道转过年来的初春，天公不作美，一连下了好几天大雪，等到积雪融化的时候，这地上啊又湿又滑，都和泥了。这时候陶侃可就得意了，赶紧命人把收藏的那些木屑拿出来给铺在路面上，这么一来行人走路就方便多了。不光这木屑变废为宝了，这竹子头啊也有用武之地了。您猜干什么？愣是在造船的时候啊当蝎子使了。像陶侃这种小到竹头木屑，大到射程驻兵，他全都形式考虑缜密细致，以至于后来好多人拿他和诸葛亮相媲美。随着西晋的名存实亡，东晋政权的逐渐建立，陶侃也开始步入了东晋王朝的政治核心。但是满朝文武像他这样靠自我奋斗出身的人呢，实在是太少了，身边的同事不是皇亲国戚就是名门之后。陶侃如果要想在这种变幻莫测的政坛风云里边谋求发展，而且还要自保安全，可见他的难处啊好像要回到了几十年前一样。在那段时间，很多人都在用墙头草随风倒这句话来形容他的为官之道，也许在一些人眼里，他的这种举动就是抱大腿，谁的腿粗他就跟谁。可是咱们如若换一个角度来看，对于陶侃这么一个将领，他没有后台也没有高贵的出身，也许啊这也是迫不得已的办法，或者说是最有效的。当然了，也不难想象在东晋那个朝代，身份和血统是如何压制一个有才能的人发展的。陶侃明白自身的处境，所以做任何事情总是有所顾忌，不能完全放开手。当然了，他更不敢轻易地去侵犯士族的权益，也许正是这种小心谨慎为自己赢得了一个风光的晚年。不光坐上了东晋大司马的位置，而且很多贵族因为争权夺利一个个被杀了也被贬了，只有他陶侃以76岁高龄寿终正寝。 陶侃是一个草根出身，却在死后得到了朝廷无数的追封。不能不说，这样一个小人物的生存发展在当时是个奇迹。晚年的陶侃虽然位极人臣，但却没有涉及到朝廷权力斗争中，其实这正是他的精明所在。陶侃知道，只有远离斗争核心，才能保住子孙的前途。咱们可以回顾一下，从他最初的奋斗，到在军队里41年的征战，又为了生存冲破门阀政治，当上了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直到最后坐上了大司马的位置，成为一代名将，不能不让我们得到一些启发。白手起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儿，而陶侃的这番奋斗经历，就算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大财富吧。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